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那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一同来聆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今天的信息和今天的晨主彼此相呼应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我们再次的聚集，你的儿女，你正在成圣中的儿女，以我们的主，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长兄的儿女，正在一同聚集。我们基于信心，我们积极的使用你所设立的这恩典的媒介，我们渴望领受恩惠，这恩惠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盼望，坚固我们的爱心，滋润、滋养、保护你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就求你施恩，求你今早对我们施恩，持续对我们施恩，坚固、保护、保抱、滋养、修复你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求你打开你百姓的嘴巴、耳朵与心，让你的仆人说福音，我们众人一同听福音，以至于最终我们就被圣灵所引领，一同在这里，在那里，在教会里，在生活里，我们活出福音，我们活得更像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你爱子的名，阿们，阿们。人人都喜欢自由，对吗？我们都喜欢自由，对吗？阿丹牧师用一个不予置评的表情对着我。不论是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是时间自由，不用管小孩，行动自由，不用被爸妈管，吃喝自由，不用被体重管，又或是时下流行的财富自由，不用被钱包管。人人都喜欢自由，加拉太信徒也不例外。但保罗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十三节的前半，便提醒我们，便提醒也喜欢自由的他们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这里的情欲不是指色情，不是，而是某程度可以用肉体、用老我来替换，连结于我们从老亚当而来 那倾向犯罪的罪性。所以保罗在说，你们既然已经蒙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便不可利用这自由，利用这恩典来放纵情欲，不停的犯罪。圣经其他处 也这么说，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自由，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当时的加拉太信徒在放纵什么情欲啊？他们在干犯什么罪行呢？若参考15节所描述的那相咬相吞，我们可能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加拉太信徒当中，有着程度不一的争吵、诡辩与不和。这些相咬相吞可能源自于他们对于割礼的错误理解，因此受过割礼的信徒认为自己高于一等，就轻视那一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信徒。另外，这些相咬相吞也可能源自于他们对于犹太人、对于外邦人身份的错误理解，因此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他们各自结党，彼此不和。不论原因为何，保罗都为加拉太信徒担心，害怕这一些相咬相吞会使他们彼此消灭，并且使教会分裂消亡。有人在此反思着，当魔鬼诱惑我们执意的彼此争执时，所引发在我们当中的持续不和，将会带来整个教会的毁灭。因为我们之间的持续不和，形同我们之间的彼此撕咬吞吃。想一想，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他的手竟然像野兽一样想要撕咬吞吃基督身体的另外一部分，手想要把脚吃掉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啊。那可能正落入此光景当中的加拉太信徒该怎么办呢？保罗说，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唯有圣灵可以保守加拉太信徒不落入放纵情欲的捆绑。因此16节的前半，他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或者说18节的前半，他们当被圣灵引导，好对抗那放纵肉体情欲的试探。在保罗的描述里，圣灵就像是他们的师父，要手把手的教导这一些自由新鲜人们该如何思想，该如何感受，并且做出决定与行动，好享受那刚出炉热腾腾从基督而来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这种被圣灵引领顺着圣灵而行的自由人生，具体而言可能会展现在哪些层面上呢？如果参考今天的正道经文，至少会展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对抗罪的自由，这是第一个层面。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对抗罪的自由。对此我们可以参考16节，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16节它既是命令，同时也是应许。前半段它命令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后半段它应许我们当我们如此行时就得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得以对抗罪了。这连结于我们今世的持续成圣，也就是持续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变得更像耶稣。 但这说起来好像仍然有点抽象耶，可不可以更具体一点来表达这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持续成圣，持续变得更像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成圣当中人的责任这个角度来看，这至少包括着我们积极的使用恩典的媒介，领受恩惠。所以我们听到，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使用圣礼，我们在团契当中尝试彼此相爱，彼此劝诫等等等。而这样的恩惠会驱动我们，像这恩惠像石油一样，我们就加了，我们就九五加满，驱动我们彼此相爱，持续的信靠主，并且悔改罪，并且持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遵行基督的律法。所以具体而言，相对抽象的那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会连结于相对具体的使用恩典媒介的生活，信靠主悔改罪的发生，以及持续心意更新而变化，遵行基督律法的改变。所以有一位牧者这样说，中马田这样说，曾经这样说过，被圣灵引导并非指一种神秘的冲动或者是声音，而是指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给予我们行出真理的能力，好使我们能够过一种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印证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最近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原本有一笔应该要奉献的钱，但是因为疏忽，一开始是因为疏忽，然后之后呢，就是心中觉得舍不得，起了贪念，所以我在第一个时间没有奉献，我在第二个时间也没有奉献，而是我写在我的行事历里面，然后就一拖再拖，然后再持续使用频繁的恩典媒介的平凡基督徒生活当中，我的心中本来就知道这是罪，并且越来越清楚这是罪，而且觉得罪有罪恶感，因此我祷告祈求上帝赦免，然后我就领钱拿出来奉献，结果恰巧知道了某人有要被奉献的紧急需要，因此将这笔奉献就透过教会奉献给他。感谢上帝的灵，感谢圣灵引领我悔改，我便顺着圣灵而行。感谢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的罪，感谢上帝在他的旨意里使用我的恶来成就他的善。所以相对抽象的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会连结于相对具体的使用恩典的媒介，信靠主悔改罪，以及持续心意更新而变化，遵行基督的律法。说完了第一个层面，说完了被圣灵引导而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展现的第一个层面，开始拥有对抗罪的自由之后，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互相服侍的自由。对此我们可以参照13节，弟兄们，你们得自由，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13节所说的爱心源自于我们更早之前曾经讲到过的第6节的信心，那爱心源自于信心，或者说源自于借着信心所领受到与基督联合的身份与生命。因为基督爱我们，我们爱基督，所以我们开始拥有爱，可以开始爱邻舍如同自己，彼此相爱，互相服侍。有人这么说着，说这些服侍特别指向 生活当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比如说教导犯错的，安慰受苦的，鼓励软弱的，尽可能帮助邻舍的需要，尽可能忍受别人的干扰，另外还包括顺服掌权者，尊敬父母亲，忍耐家中的另一半与小孩，忍耐家中的混乱失序等等等。当我们基于被基督爱，也爱基督的爱心，而彼此互相服侍的时候，便印证了我们是自由的人。换句话说，自由的人总是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来去爱人，去服侍人。在这里，服侍的原文其实表达着某一种比服侍更强烈的意义哦。它直接连接于奴隶这另外一个字，表达着这种用爱心互相服侍，是像奴隶一般的服侍。在这里，保罗表达出隐藏在基督里的一种矛盾，也就是圣灵不仅从我们的不仅从我们的罪与死，从律法的捆绑，从恶者的捆锁当中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同时间，圣灵也使我们在爱中成为彼此的奴隶。在基督里有某种矛盾，这个矛盾是圣灵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同时间，圣灵又引领我们在爱中成为彼此服侍的人，或你可以说彼此像奴隶一般服侍的人。那我们到底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啊？好，说不通啊。对此，马丁路德有的回应最是经典。他这么说，他基于圣经如此的回应，他这么说，基督徒既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也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所有人管辖。这是因为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爱的服侍、爱的奴役当中才得以实现。因此，保罗对于互相服侍的劝诫，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实现自由的手段。不是不让我们自由，而是让信徒们实现自由。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好像很陌生、很吊诡。李鹏，你是不是在硬说啊？明明，你是想要用一些那个奇怪的道理来说服我们啊？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调整自己，正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对我们来说，这种从自由而出的爱的服侍、爱的奴役，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一点都不吊诡，反而非常熟悉耶。为什么？因为在2000多年前，这一件吊诡的事情已经完满的呈现在我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吗？加拉太书二章说，上帝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接着腓立比书二章说，所以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有其他的译本说取了奴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本是圣子上帝，他拥有全然的自由，不同与我们不同等次的自由，但因着爱，他爱他的父，他爱他父赐给他的人我们，所以他取了奴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他服侍我们，以至于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我们，便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如何，我们就如何。所以你跟我有被他的爱所激励吗？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人，他又是万人之仆，我们便也是万人之主，又是万人之仆，便在他里面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在生活微不足道的平凡事当中，又爱心互相服侍，自我牺牲而不自我满足，好印证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并且也实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高大上，但其实我们可以从今天主日之后便开始尝试实践。想一想，祈求圣灵引我们现在边听到便边有一些思想，小小的思想，大大的思想，浅浅的思想，深深的思想，我们可以如何互相服侍呢？我们的服侍可能很小，可能不小，可能被人看得不是很清楚，可能被人看得清楚。不论如何，都祈求圣灵引领我们在微不足道的平凡事当中，我们尝试实践，用爱心互相服侍，好印证你跟我真的是自由的，并且也充分的实现我们的自由。说完了这第一个层面与第二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第一个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跟第二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开始拥有对抗罪的自由，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开始拥有互相服侍的自由之后，最后让我们来看与第二个层面互为一体两面的第三个层面。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遵行律法的自由。对此我们可以参照是34节，弟兄们，你们得自由，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而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用爱心互相服侍等同于遵行爱的律法，而圣灵使我们开始拥有自由来遵行爱的律法。这个爱的律法源自于耶稣，源自于耶稣对于被他所完满的旧约律法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2章，也许也是我们相对熟悉的经文，曾经有人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呀？他怎么回应呢？他回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OK， 有连结得到，但是啊，关于爱的律法，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只提到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却没有提到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呢？很可能是因为保罗预设着，当人爱看得见的人如同爱自己时，便印证了他正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的主，爱看不见的上帝。因此当保罗提到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之内时，他很可能已经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自由来遵行爱的律法。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又灵光一现闪过了，保罗不是曾经说过许多贬低律法的话吗？光在加拉太书当中就有3:10提到，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5:4提到，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等等等。那他在这里怎么又表示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的而行的人会开始拥有自由来遵行律法呢？这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指的是被基督成全的道德律法，而不是被基督成全的礼仪律法。后者，也就是礼仪律法，因被基督成全，已经不再需要被遵守了。但前者，也就是道德律法，则因被基督成全而得到了完满，成为了基督的律法，是上帝赐给他儿女我们走天路时的必经之道。因此我们需要遵行，才得以成圣，才得以活得更像基督。这也被称为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所以的确，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但我们成圣时仍需要遵行律法，遵行基督的律法。这样的遵行既源自于我们对于基督的爱慕跟感恩，因此我们是乐意在自由当中回应基督，同时间也源自于我们对于更像基督的责任与需要，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责任中回应基督。在13:14当中，保罗便是要我们如此遵行律法，既要在乐意与自由中遵行，同时也要在必要以责任中与责任中遵行。而这样的遵行，也就是前面所说被圣灵所引导，顺着圣灵而行来遵行，而不是被律法鞭策，被律法奴役来遵行。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遵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信徒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不在律法以下，而在恩典之下了。在这里有没有稍微把加拉太书的前面跟后面稍微整合在了一起呢？可能有哦。这也便是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当中所预言，那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的结果，或者说这便是圣灵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并且内住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遵守律法，更像基督的样态。讲到了这里，我们心中可能产生了某一种想象，哦，很不错哦，我们既然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被基督释放了，那我们就可以轻松自由地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而会用爱心互相服侍，遵行律法，然后结果就会幸福美满的成圣，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顶峰相见啊。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观察自己的成圣，我们观察生活中其他圣徒的成圣，其他信徒的成圣，我们观察圣经跟教会历史当中其他信徒的成圣，好像都不是如此嘞。仍然放纵肉体情欲而犯罪，仍然不想用爱心互相服侍遵行律法，好像人都会持续出现呢。这时候我们的脸上可能出现3条线，背后可能出现了3滴冷汗，说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吗？保罗说17节，不，这是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者 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十七节仿佛现场转播着一场摔跤比赛，这场摔跤比赛是隐藏在所有信徒、所有圣徒心中持续进行着的摔跤比赛。站在两边角落的选手，一边是情欲 ，A.K.A. 内心残存的罪性；另外一边是圣灵 ，A.K.A. 使人重生的圣灵。两者持续相争，彼此为敌。在持续相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糟糕的结果发生，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甚至还使我们持续做所不愿意做的。如果参照罗马书七章的经文，则更赤裸，在那里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啊，好像听到了这些，仿佛我们好像瞬间从高峰，跌落到了低谷。我们的成圣还有可能吗？我们的成圣还有盼望吗？我们的效法基督，更像基督，会不会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话术罢了？选举到了，我们就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对此，马丁路德曾经参照十七节对自己讲道说：“你永远不会不犯罪，因为你还在肉体中，仍然有残存的罪行，但你也永远有盼望，因为你真实拥有了圣灵，圣灵也真实拥有了你。因此你应当持续警醒，竭力抵挡，不要让肉体的情欲得逞了。所以不要灰心，我们的成圣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成圣是有盼望的。因为在内心的摔跤场当中，另一端站着的可是使人重生的大能圣灵上帝耶。他正在征战，他正在保守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并且他正在引导我们要顺着他而行。尽管既是罪人又是义人的我们，尽管既在残存的罪性里是罪人，又在基督里，在圣灵的大能里是义人的我们，今始至终无法杜绝这一场战争，一生都需要在杀戮的战场上得胜成胜，而无法待在度假酒店里面成胜。但其实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抵定了，已经确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灰色地带，已经随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成了的时候，便在人类历史当中完满抵定了。也可以说，尽管这场战争仍然在过程中，但这场战斗的结果已经抵定了。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结局就抵定了，只不过轴心国仍然在进行最后的挣扎罢了。那这结果是什么呢？这结果就是大能的圣灵必胜，残存的罪性必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对自己仍然会犯罪而感到吃惊，也不要因为人会犯罪而怀疑自己的救恩。正是因为大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残存的罪性征战，才能够使我们正视自己仍在犯罪的困窘、挣扎、不甘。因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便跟随圣灵的引领悔改罪，信靠主，持续改变，持续活得更像耶稣吧。让我们借着我们持续的成圣来印证我们已经成圣了，并且让我们盼望最终那随着基督再来， 随着复活而来的完全成圣吧。到那个时候，我们便完满享有从圣灵而来的自由，也就是不再犯罪的自由，彼此服侍的自由，以及遵行律法的自由。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有自由做我们想做的，而这一切同时也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求主持续引领保守我们的成圣吧。我们要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引领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悔改罪，信靠主，持续改变，持续活得更像耶稣。因此在成圣生活当中，我们活出对抗罪的自由，彼此服侍的自由，以及遵行律法的自由。求你怜悯引领保守我与我们，我们与我，奉你爱子的名祈求，阿门。